动车减速爬进站台，拖着24寸行李箱驻足发呆，男票堵在了晚高峰，想故意释怀，来不来我都一个人离开。第一个 night 你点我爱的菜，跟舞蹈就我到嘴到耍赖，两人的自拍在朋友圈爆晒，我不是故意偷听到你们的对白，好像他也不是很在意我的存在，无非给我怀挂一个前任的招牌，然后再灰溜溜的 say goodbye。 我不是故意碰听到你们的对白，暧昧的话题一二三听到